这叫消化吸收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病可哪来了。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邪导致的疾病，那是外部矛盾，敌我矛盾。我刚才说这个是我们人体的内部矛盾，内部紊乱了，内部催化剂不够了，是吧？失衡了，代谢肯定紊乱，这就是病因。 哦， 哎，你光说啊，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糖尿病，那就没法解决， 还没倒到根儿上啊。 对，这个是根儿。哎，这个要不紊乱，就是不缺催化剂，不缺酶，既能消化又能吸收，绝对不紊乱。现在是既不消化又不吸收，那就紊乱，就紊乱，是不是？代谢、内分泌紊乱，搁这来的。哎，那这块呢，还不是说我就全说透了。就这一块还分两部分。 哦， 就这一块还分两部分。一部分是对内内部，一部分是来自外部，是吧？就我说这个催化剂，哎，这些个微量的物质，一部分呢是内部由益菌合成的，还有一部分呢是搁食物补进来的。 哦， 这两部分是缺一不可，你缺哪部分都不行，是吧？你要这两部分都缺了，100%的糖尿病。 哦，一部分是自然衍生的，一部分是后天摄入的。 哎，体内自己合成的，是靠菌。 对，这菌是自然来的。 哎，体外往里补的，靠饮食。靠粮食蔬菜。靠食物往里补。现在内分泌代谢紊乱，是这两部分都出问题了。 哦， 导致的， 所以才生病啊。 所以才生病。那就不光是糖尿病了。 就是， 哎，几乎是吧？除掉病菌、病毒以外的疾病，代谢紊乱引起的病， 全部都囊括了哈， 就全囊括了。 就是， 哎，什么眼睛干、眼睛涩呀？什么白内障、青光眼呐、飞蚊症啊、眼花呀、近视啊？ 就是，你看这个0.01%哈，它可以影响99%的这个疾病。 哎，对了，这话说的非常非常好， 所以就四两拨千斤吧。 哎，0.01%的物质，导致你99.9%的疾病， 就是啊，这个、重要性哈。 那你要这个事儿，如果这个面纱不揭开， 就是呢， 说解决，那能解决吗？解决不了。哎，那现在呢？我为啥又说这两部分全出问题了？怎么出的问题？你能理解吗？你说说。这两部分， 一个是呢，这个有益菌缺失了，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因；一个是饮食方面的这个不足了，微量元素的含量不够了，是吧？应该是 怎么不够的？什么原因引起不够的？ 实际上也是个这种可能大环境吧，宏观的生态环境，导致的是吧？ 所以就这个问题哈，就是99.9%的人不研究。 想不到啊， 想不到， 就是 是不是 没往这方想啊？ 他不从事这个工作吧，谁也不研究他。 对呀、 谁开车的完天天寻思想这个呀？ 这又涉及到你之前所从事这些行业，看似不相关，实际上息息相关， 息息相关。 哎，要没有这些经历，你也意识不到哈， 我 也 也 想象不到， 是不是？ 也联想不到哈。 那没法想， 就是。 恰恰我做过这个所有的这些。从事过这些行业，什么种地呀、养鸡呀、做饲料啊， 对， 哎，你看和这个都联系起来了， 而且这个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你能悟出这些，能够说出这番道理。 我要没种过地，这些事儿绝对悟不开。 对呀、就是你说，如果你就是简单的从事医学研究哈，就专一的， 那就研究不了。研究不了， 就研究不了，也发现不了这个。 发现不了，有很多事儿吧，是透过现象。才看到本质的， 就是， 哎，你没有这个现象，你上哪看本质去？ 就是， 是不是？你就得上书本上去学，书本上呢，又是人家做过的吧，里头又没把这个谜揭开， 就是， 所以就怎么整也揭不开，就通过这个从事过这些行业之后，这些现象，看到了这些本质， 对， 那么呢，我现在再来剖析，导致内分泌这两大部分，一个内一个外，它俩是怎么